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44集。 我能看看儿今天的运行日志吗？ 吴样追问。日志已经被扬州从仿生人尸体里导了出来，正存在他的电脑里。扬州手指抠着办公桌沿，有点犹豫。江峰虽然搞不懂吴样的意思，但至少知道他是自己花钱雇的，肯定站在自己这边，于是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对扬州说： 你快点啊，今天这事儿不弄清楚谁也别走。 哦。 扬州只好调出日志，切到天台上那一段。 能再往前倒一下吗？从江峰办公室开始。 扬州愈发局促，又找不到拒绝的借口，才一抬眼就撞见江峰的目光，只好低下头继续照做。完整的运行日志不仅有通过阿的同人威慑拍下的视频，还记录了扬州与阿的实时交互，包括及时指令和交流信息。吴样很快找到了扬州扭捏着不说的原因。扬州让阿拿硬盘给江峰，不是为了让两人旧友重逢，而是希望借助江峰解开硬盘的加密。江峰办公室的电脑一定会连接安恩大厦的网络，这样扬州就能通过网络侵入，趁着江峰研究如何打开文件的功夫，拷走硬盘数据，再将本地文件格式化删除。却没想到阿竟然突然提出要江峰断网，扬州阻止不及，只能趁着同事来叫江峰的机会，给阿发送了一条即时指令，让阿跟着江峰一起上去。其实也不是为了帮谁，而是方便自己趁办公室没人时赶来取走已经解密的硬盘和其中的文件，避免与阿发生冲突。扬州红着脸说： 我真的没有恶意，我只是想拿回硬盘数据。 江峰一直盯着屏幕没搭理他，画面已经切入天台，依旧是二的视角。江峰在前方不远处劝人，屏幕右下角闪起一个黄色的小灯。 这是什么意思？ 吴样指着闪烁的黄灯问扬州： 是R发给我的信号，他遇到没处理过的情况就会先联系我。 很快二收到一条来自扬州的即时指令： 保护好江峰。 吴样瞬间就明白了，阿留给江峰的那段文字的意思是，扬州一直以为，阿随着不断的深入学习，可能拥有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并且逐渐脱离开发者的掌控。比如，阿会反驳他的观点，提出自己的建议，甚至希望向江峰披露仿生人的身份，把开发者扬州从幕后推至台前。但其实，不论是哪种表现，二的目的也都很简单，也只有一个，他希望内心孤僻的扬州能够遵从本心，勇敢一点，向前多迈出一步，试着跟江峰真真正正的相处。他劝说扬州接受江峰的见面邀请，甚至接受安安的工作，一点一点增进联系，而不是退缩逃避。扬州是二的第一个学习样本，为了了解这份样本，阿收集扬州的每一条反馈信息、即时指令和行为痕迹，甚至可能还包括了扬州翻看那些有关江峰日志的次数和停留时长。嘴巴可以欺骗别人，脑子也能催眠自己，数据里却永远藏着真相。机器比人类更了解人类，不论扬州多少次否认，阿也知道在这段旁人眼中连友谊都算不上的畸形关系里，口口声声被当作实验样本的扬州，对那个胆小鬼 有多重要。江峰似乎也意识到了，干脆把杨州的电脑拎到自己跟前，又随手点开另一条日志，时间是2个月前的一天。画面里，江峰正坐在自家阳台上，拿着瓶啤酒跟二吐槽，内容无非是什么自己又被老爸给骂了，还是当着全董事会的面，简直丢脸丢到家，真想辞职不干了。二手足无措，屏幕右下角再次闪起那个黄色的小灯。半分钟后，扬州回复： 什么都不用做，陪陪他就好。 而接收到指令的二真的就在江峰身边坐了一整个晚上，又在他昏昏欲睡时把人扶进屋子，替他收了阳台的酒瓶，关灯离开。扬州伸手想把电脑给拉回来， 这些都是没什么可看的， 别动。 江峰目视警告，又点开下一条日志，扬州只好诺诺地缩回手。137条日志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二与江峰见面的第一天起发生的零零碎碎。向来没有什么耐心的小江总竟就这么一条一条地翻完了。吴阳迷迷糊糊睁开眼时，发现窗外已经泛白，自己还坐在江峰办公室的沙发上，腿上盖着一条热乎乎的天然小真皮小毛毯。被他这么一动，小毛毯也醒了。吴阳看了看时间，早上5:30，扬州正趴在江峰的办公桌上睡觉，江峰却不在屋里。不多时，江峰从外面踢开办公室的门，两手各提了3个塑料袋，隐隐散着食物的香气。 不好意思啊，没注意时间。 他把袋子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 来吃点东西吧。 说完又回身拍了拍扬州肩膀， 哎，小孩起床了。 吴阳起身去洗手间冲了把脸，回来时见扬州已经拆开袋子，把早餐一一摆上了茶几，包子、油条、豆包、煮鸡蛋、豆浆、豆腐脑。小江总这是把早餐店给搬回来了。 买太多了吧。 扬州看着一桌不可能吃完的食物有点发愁。江峰睨了他一眼， 也没花你钱，哪那么多毛病。 扬州不做声了，默默挑了一碗豆腐脑，却在打开盖子的瞬间顿了一下。 你去那家店了？ 嗯。 江峰扯来2把椅子。 谢谢。 扬州接过椅子坐下。 你怎么知道？ 他们家的豆腐脑才有辣椒和海米，老板是从建林路那边搬过来的。 江峰微不可闻地怔了一下，然后默默地也拿了一碗。吴样隐约觉得屋里气氛微妙，后知后觉想起江峰还在国外的时候曾经在 QQ 上跟扬州抱怨英国的早餐，还表示十分想念建林路的那家豆腐脑。后来二来公司上班之后，每天早上都会给江峰带上一碗。吴阳喝了口豆浆，问扬州： 我还有个问题啊，那天你拿着硬盘从出租屋离开后去过17中吗？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你去那儿干嘛？ 哦，你知道我挺早就退学了吧？前阵子和初中班主任闲聊，听说学校还把我照片贴在宣传栏里做广告，有点不爽，就顺路去确认了一下，后来让他们给摘了。 幸亏我赶得及时，说不然我又怎么能顺着扬州的照片一路找到他呢？不过而留下了那么多线索，就算没有我的帮助，江峰也还是会被牵引着一步一步走到扬州面前吧。也许要走得更久，也许要绕点弯路，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胆小鬼看起来也的确需要时间积攒勇气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